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晚题目咧系我为万世开太平。咁啊，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都讲咗啦，系宋史嘅话题。上个星期讲宋皇台咧，就比较容易入口嘅，因为咧即系观众其实搭架车咧就可以去到睇宋皇台公园噶啦。咁但系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讲宋史嘅题目。为我哋讲嘅咧，除咗我哋上个星期一样啊，有加齐啦，何冠文教授啦，韩千烨教授之外咧，今日咧仲特登捉咗咧小毛一过嚟。小毛 ，hello，hello，hello，hello。虽然系主持人，就当佢嘉宾咁嚟睇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五个人一齐倾咧，就系讲咧有关变法嘅问题嘅。咁变法咧，其实应该系咧即系宋朝嘅其中一个值得讨论嘅一个重点，都系宋史里边嘅重要话题啊。 咁我今日嘅题目咧吓，我为万世开太平，其实系有少少为对啲古典重造嘅一啲功能喺度啦。张载嘅即系讲到宋人佢嘅理想为万世开太平，等阿韩教授讲多啲啊，题目你拣嘅。但我哋点解画蛇添足加个我字喺前边咧？其实我哋意思系咩咧？就系我呢个自我中心嘅睇法，其实就系同北宋变法里边产生嘅一啲副作用。就係、是、黨爭非常之有關嚇，係用我嗰套，唔係你嗰套，所以有你同我就有拗撬嚇呢樣嘢。我諗我哋陣間喺討論嘅過程當中，可能透過種種嗰啲變法者佢哋嘅話題啦，譬如可能對於經典嘅解讀特別係易經啦，可能喺中間可以再發揮多啲。韓教授點解揀呢條題目嚟去講？ 本來就係喺宋人嚟講，佢個睇法咧，唔係淨係話講自己人生咁簡單嘅。我所謂用毛宗三教授嘅講法就係 moral metaphysics， 佢睇法係佢嘅道德觀同埋呢個世界觀、宇宙觀係連埋一齊打通嘅，即係好似譬如呢、這個周敦颐嗰個《替逆圖說》，就係由上到下，由下到上，即係人生就唔係淨係你短暫人生，係一個千秋萬代，甚至係宇宙嘅。呢、這個為萬世開太平嗰個句説話係從張載嚟嘅，佢就係為新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新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只话人嘅生命其实咧唔系咁简单，系由我哋嘅生活去到社会，用呢个大学讲就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平天下就系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个观念系阔嘅，就系将呢个人生、政治、社会问题全部放在一个比较宏一个宏观嘅角度。是打通人同埋宇宙，所以叫天命。 所以听韩教授讲，你觉得即系宋朝咧个思考同埋思想个开阔嘅程度、宽阔程度咧，系同之前嘅朝代系有啲变化，有啲唔同。嗱，我哋翻翻嚟宋史嘅话题，我哋请阿环哥同我哋讲下。嗱，我哋讲变法嘅时候，当我哋讨论变法嘅时候，喺宋史嘅框架其实咩回事？可唔可以讲解啊？ 喺宋史嚟讲咧，就是、根据咗我哋宋史研究奠基者。張入倫教授最早期嘅佢定咗個框架咧，就係宋朝、宋太祖、太宗開國，所以個開國與規模，所以啊強幹弱枝啊，以民制武啊，種種嘅國策啊，係即係對民官好啊，嗰啲家祖宗家法，呢、這個就係開國與規模，祖宗家法，包括咧，譬如對外戚點處理啊，對宦官點處理啦、啊，跟住出現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外患，因為宋太宗收復燕文十六七失敗，幾次打遼國失敗，咁啊惹惡咗遼國，打翻你轉頭，然後喺對西邊嘅西夏處理不好，於是造成咗咧喺宋太宗開始就係遼夏交侵，即係外患，一直持續到係宋真宗澶淵之盟之後咧，又搞掂咗遼國，然後西夏咧因為阿袁呢個嘅李繼遷死咗，咁元號未起嚟，所以到。開國規模外患，但到到仁宗嗰時咧，太平咗耐啦，點知咧元號又起嚟啦，咁啊搞到咧宋朝咧就雞毛鴨血，三戰三敗，咁啊國家咧就為咗打仗咧就真係勞民傷財，好傷，而種種嘅開國嗰時嘅問題，社會咪出現曬啦，貧富懸殊啊，土地兼併啊，或者好多嘅係啲官員啊擁攬啊，咁結果咧。范博士嘅祖宗范文正公范仲淹系领导第一波嘅改革，呢个第一波嘅改革。不过呢个改革咧就好快就失败咗，因为宋仁宗咧佢话唔得啦，嗰啲反对人太厉害啦。咁范仲淹佢自己咧喺執行方面咧系出咗啲问题， 於是佢主動咧就要求咧離開朝廷，出去做鎮守邊疆。咁佢呢個短暫嘅我叫慶歷變法係失敗咗。咁呢個失敗咗嘅問題冇解決。雖然去到宋仁宗後期咧，到晚年咧嘅問題咧，其實越嚟越嚴重。於是咧喺仁宗時嘉佑年間登第一個名人王安石又出嚟啦。咁佢同班同志咧諗都諗唔到啦。當時喺仁宗最後嗰年號叫做嘉佑，有四個名人，一個就係司馬光，一個就係王安石，加埋王安石嘅同年女公主，仲埋王安石嘅同年嘅細佬韓遺，被稱為嘉佑四友。佢哋帶頭咧就要求又要改革啦。咁仁宗死之後咧，由佢侄英宗繼位，但英宗咧三年死咗，到到神宗，咁韓遺極力推薦王安石俾神宗，咁神宗咧於是咧就係重用王安石，我哋就叫做王安石變法。咁啊，宋史嘅泰山北斗鄧廣明教授咧就王安石變法啦。咁王安石變化咧，又叫做欺凌變法。不過後來咧就更正咧叫欺封變法，因為咧嗰個變法咧或者改革咧係唔係淨係欺凌年間、元封年間？咁於是咧就變化啦。但係變法出咗問題啦，或者改問題啦。本來王安石同埋司馬光好老友，蘇適啊、程颐全部係老友，全部最多支持嘅。但後來咧推行改革，王安石係激進嘅。司馬光比較溫和嘅，咁王安石俾人批評個性格好倔強，啲人話佢係乜料去拗，中意辯駁。名人嘅小説稱做拗上弓、固執，於是大家不合，咁同你傾唔掂，咁咪走曬咯。 冇辦法咯，為患萬世開太平。 所以個嗱，我正話聽到環哥就講咗個框架嘛，就話即係開國嘅時候個祖宗嘅家法，咁然後有外患嘅種種嘅問題，咁然後咧就有變法。開始出現，然後咧就衍生就有黨爭， 黨爭啦，新舊黨爭啦，即係其實兩條路線嘅鬥爭，其實大家都係改革，不過一個溫和，一個激烈。 黨爭之後係 黨爭仲想 滅亡，上之後係滅亡啦。 因為黨爭係咁樣，佢內耗，黨爭後來去到嗱，本來喺熙寧元封期間咧，嗰啲黨爭都斯文嘅，偶然之間蘇適俾人整個烏台私欲，但係都放你一馬。但去到咧。元佑期間咧，就舊黨上台，就對新黨就斬盡殺絕，貶到你去廣東。好啦，到高太后死咗之後咧，折中親政，新黨又回朝啦。於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 生死相搏啊！ 生死相搏，張敦咧就將你嗰班嘅舊黨出人嚇，不但只係貶官，貶到海南島，而且去到咧侮辱你嘅人格，去到地步咧，將你追貶官職，司馬光啊！乜嘢官爵追贬晒，然后到徽宗咧，虽然中间一段时间向太后咧想调和，但系向太后死了之后咧，新党蔡京啊嗰班上嚟之后咧，仲最后整一个即系摩登黑名单，叫元佑党人碑，全国垃圾党人碑，你系元佑旧党，好长个名单，当然你永不录用，你嘅子弟喺党籍永不录用，咁结果嗰种咧系好激烈嘅，系。毫無理想嘅，只係為權力鬥爭。而新黨內部咧，就係張敦、曾布、蔡京，全部九咬九骨。後來蔡京兩仔又九咬九骨。後來喺徽宗一朝咧，就邊個話事咧？啲太監話事。嗱，啲太監咧， 咪即係原本係好吸引嘅一個，即係為咗理想主義，新黨同舊黨佢哋係。拗都係君子之爭嚟， 係啦。 咁啊，但係即係呢個時代做知識分子係一件即係可能係好吸引嘅事。 嗱，我哋嗰個改革咧，我哋一陣間慢慢會再講。我即係翻返，我正話其實就即係提醒咗個框架啊嘛。即係環哥有幾分鐘同大家講咗嗰個北宋嘅理解個框架。咁而嗰個變法呢樣嘢或者變呢樣嘢咧，其實嗰個框架裏邊嘅中間，或者我哋話係即係腰骨位嚟嘅，即係就係中間嗰個位置其實係好重要。嗱，我想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嗱，我哋話突然變法啦，嗱，我哋記得咧，即係如果你漢史啊、西漢啊、東漢，突然間嗰啲人，我哋話要翻轉頭，即係我哋之前有啲集數都講過，佢哋大家都一齊，我哋要翻轉頭，我哋復興發翻轉頭，我哋要跟翻周朝嘅 例子，復古 啊，我好冇，佢哋基本上大家係向個方向，咁其實呢個係思想史嘅問題嚟，即係佢唔係淨係話。即係社會有問題，漢朝嘅人係講我哋翻轉頭啦，你而家依刻就錯，以前係啱。但係宋史唔係，我哋話要革新要變。其實那個思想係點嚟？ 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嚟講，呢個宋人睇法嚟講，佢係要亦要面對翻由唐朝一路落嚟嘅問，即係問題，就係唐朝一路，尤其是安史之亂之後咧，就係軍人專政，到五代十國，所以宋朝一個大嘅即係政策就係開呢個科舉考試，就變成一個建立一個所謂文人政府。而民人政府嚟講係同呢個唐朝有呢個距離，而呢個就造成都係日後黨爭嘅問題，就係呢個係民人之間啊，所以民人相輕嘅問題。而呢個係宋朝特別強烈，因為係宋代佢最重要的特色就係民人專政。而呢個民人嚟講，佢有雖然佢係講呢個變，但變嚟講點變法，係邊個翻返轉頭，邊個係原來嘅傳統？呢個就裏邊問題。譬如後來我哋知道宋代。最重要的理學，它其實是將嗰個成個變個源頭不是在唐朝，亦不是漢朝，是回到去孟子。一個很畸形的講法就是儒家的傳統到孔孟之後斷了，一路去回到宋。中間有就係千幾年嘅，係冇咗，係一個大嘅一個。 算啦，唔要啦嗰啲。 咁即係意思，佢想翻返一個叫原點。譬如好多唔同嘅代有唔同原點嘅，呢、這個宋人嘅原點嚟講，就去翻呢個所謂傳統嘅 classical confucianism 就係孔孟。但咩叫孔孟咧？所以變咗要改變啦。譬如由五經讀法變為後來朱熹嘅四書，就入入咗呢個張作所講嘅我為萬世開太平，就是要又要講千秋萬代。呢、這個文人專政嚟講，係希望係由宋朝開始一路直接一路延續落去嘅。當然係咪成功與否就唔知道啦。我哋嘅喺從後嚟睇咧，佢哋唔成功嘅，尤其是出現咗好多問題。改革裏面嚟講，出現唔同嘅睇法，同埋睇法嚟講係激進咗。有啲可以共通點，反而睇唔到。所以宋人嘅問題就係佢哋。高瞻遠矚，但同時又好封閉，係同時出現嘅。喺呢個情況嚟講咧，宋朝係好有興趣、好有趣味嘅一個朝代。 冇錯，所以個關鍵就係喺個變化係尋找原點嘅時候，最尾做啲咩咧？咁我哋尋找咗嘅孟子，除咗孟子之外咧，仲有其他嘢嘅。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宋史裏面嗰個框架嘅問題，同埋變法喺宋史嘅框架裏面嘅重要性。咁其實講到變法咧，必然咧就同士人政府同埋文人，簡單係士大夫官場種種咧有千絲萬縷嘅關係。 咪諗下，其實五代十國同埋之前嘅晚唐咧，其實文人嘅地位相對係好低。但如果我哋一講到宋朝歷史咧，就覺得文人咧可能係主導曬成個政治咁樣。咁啊，甚至乎可能係背後嘅皇帝嗰個重要性咧，相對其他朝代都唔係好強。咁係咩意思咧？就係、是、文人喺即係或者係儒家消息分子咧，喺整個政治上邊係有絕對嘅決定權。咁點樣可以做到呢件事咧？ 係咯，我就係、是、其實咧，即係今節咧，其實就好希望咧，兩位教授攬低喺度咧，請教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就係、是、我哋今日個題，阿韓教授係起得好啦，即係張載先生嘅為萬世開太平，咁我哋加咗我字上去啦。咁但係呢個我就代表住有宋一代嘅知識分子啦。咁既然佢有咁嘅抱負，大家讀儒學出身都一定係大學㗎啦，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我哋都仍然係要有個平台。即係頭先阿齊哥講到，如果我哋成呢一個晚堂落嚟，其實係一個冇人嘅世界嚟嘅。咁其實文人係點樣出頭呢？我哋有咁嘅抱負，點樣可以去一展所長呢？雖然時代俾咗喺度啦，係咪？ 生于晚堂，可能你讀完書俾人剝皮， 一行出嚟已經剝咗皮啦。咪我講話點樣去一展抱負？咁所以其實宋朝當然我哋知道最重要就有科舉。而宋代科舉應該都會係同唐代有好大分別，導致到我哋嘅文人係有機會可以出頭，咁佢先至可以喺一個咁嘅時勢入面去搞變化改革，咁樣先至可以做到佢嗰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嗰樣嘢啊嘛。咁所以可以兩位教授講下，即係個背景係點樣出現？譬如話文人嘅政府啊，喺個背景上啊，思想淵源上、啊。 譬如如果話你講宋，我哋都成日都講係科舉嗰個問題。宋科舉有咩嘅好處或者突出之處，或者佢特色係？ 宋的科舉應該是一個重大的變革，所謂唐宋變革是宋太宗。宋太祖都繼續回宋唐朝科舉的模式，一年每年考一次，登科十多個人，很難出到頭，亦不會做好重要官職， 你捱成世，我哋後來咧宋太祖嗰十七年嘅只有得兩個人咧，叫上到二府嘅啫，都係踎咗成幾十年先上到低嘅啫。但宋太宗唔同，佢大量大幅度改革嘅科舉就係第一名額大幅度擴大，佢第一科太平興國二年登第1000人。進士啊， 好多其實一千 好犀利啫，好犀利。 係啊，名稱都係300人到 嘅。係啊， 佢仲加埋啲諸科，即係進士。諸科即係話咩明法啊、明算咧，叫諸科。咁佢仲有咧，殷代咧就即係話好多人都考唔到啊。雖然你名額多，但係都有落地，啲人去喊啊、求啊。佢 OK 定個制度。佢以後咧六舉之後咧，即係六次六，後來差唔多3年一次啦，6、3、18。安抚你啊嘛，咁啊自动俾个特就名你， 即系点啊？考到几多年就可以？ 考唔到，考唔到最 考够6次， 6次就俾个 recommend pass 你。 即系而家我哋等同会考几多科合格咁？ 等同中学会考5科合格。 系啦，咁都 OK 喎。 咁就俾个官你做咯。即系其实安抚啲读书人，等你咧就即系有个希望。你如果考中梗好啦，如果你考到老咧，考18年都考唔到咧，佢可怜你咧，就俾个特就名，即系 bear pass。咁你有官做咯，雖然唔會做大官，起碼做縣嘅縣尉。但如果你中咗狀元咧，譬如第一個就係呂蒙正，大家睇睇咩窮過蒙正啦。喂，佢10年做宰相啊，宋朝好多狀元啊，榜眼探花嗰啲10幾年嘅，就好快係登帝做大官，即係文官出身，考到高科，仲要好好優待，薪水好高。啊，皇帝耐不耐又想賜俾你，咁你入，如果係官宦人家又唔使。又唔使當差，又唔使納税，係極度係優厚嘅對待你。咁個家法就話不殺士大夫，即係總之你去批評皇帝好激烈嘅貶你官啫嘛。阿范仲淹同個皇帝好唔即係咁同個皇帝死過，反對皇帝廢皇后啊，個廢后離奇死亡啊，同個太監搏命啊，佢甚至咧就同個仔講嗱，我一定要逼個皇帝要剁咗個太監，要剁唔到我死俾你睇，我唔翻嚟。個皇帝捧佢收，咪炒咗個太監咯。即係嗰啲好似有恃無恐，但因為皇帝俾佢咁多嘅特權，咁尊重佢，因為宋朝皇帝咧大部分好中意讀書嘅，好多人咧藝術嘅水平好高嘅，唔係宋徽宗一個咋，宋太宗啲草書好靚噶，宋高宗字好靚噶，中意讀書，尊重讀書人，整個社會嘅氣氛咧都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咗書讀得好啦，就可以上到去呢、這個好大嘅 social mobility。而且將唐朝啲科舉都撈教嘢，唐朝咧你唔使考噶啦，知道你邊個名字就知道。 温卷仔啊， 温卷仔， 我老婆姓崔啊， 係啊，係啊，買都得 五姓女， 係啊， 五姓 女。宋朝唔係噶，客觀公正、 公平公開、 公平。第一張卷咧好現代化噶。是不可以寫名的糊名的糊名制糊名之後呢跟住嗰張卷呢個 marker 唔會睇你張 original 㗎佢反而騰一抄一次㗎、第三我都話香港考試局以前真係即係落後呢俾啲人帶卷返屋企改㗎咁點得而家就改咗啦、宋朝呢你嘅考官呢係要入圍㗎入咗個封閉嘅地方， 困住下， 困住 去改。 當然有出貓， 而家都改咗啦，改咗，改咗啦， 係 啊。 我哋都時期攞翻屋企嘅，乜都得啦。係 啊， 大宋朝已經係入圍嘅，台灣都係，台灣考個高考全部入圍嘅，呢、這個係即係個考試院嘅制度。所以呢啲令到你覺得公平咯，即係你條氣順咯。雖然有好多不第舉子，但係咧你向佢捱都總係出到頭。另外 六次就得啦， 六次就得。另外咧，佢即係俾好重要職位你。宋朝嗰班士大夫好實學嘅，宋朝出大量嘅儒將，咩范仲淹啊、韓琦啊、或者王韶啊、余文文，佢全部好叻。佢打仗佢哋能夠咧派你出去做地方官，守邊境，一定係上馬可以管軍，下馬管民，識管錢。咁國家賦予你咁多責任，俾你咁多優待，所以宋代士大夫咧當然唔係個個啦，好多好有強烈嘅責任感。當然我哋嘅標題為萬世開太平，幾有嘅自信。凡仲淹唔使講啦，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 而樂啦。趙普都話以天下為己任啦，即係宋朝士大夫有呢種咁嘅精神嘅。 但呢個天成又有個問題喺度。 嗯， 即係問題就係你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即係同呢個皇帝一齊共治天下。 啊、 問題出嚟就係我嘅睇法就係應該係啱嘅。係 啊， 唔聽人話。即係意思就係真理只一個，係 啊， 唔係話不同真理，所以亦導致到咧文人自己本身嚟講有一個太過自豪感， 君子小人之爭嘅， 同埋出現咗後來所謂黨爭就係原因，就係、是、有時嚟講係有共通點嘅，但係因為呢個意氣之爭同埋自己個睇法就係唯一真理，係 啊， 就導致到咧黨爭出現，所以文人政府嚟講其實有佢優點，亦佢有弱點。佢弱點唔係話單純話貶武將咁簡單嘅，而係導致嗰一個成文人之間嚟講係太過對自己嘅睇法太過高傲。 係學生，同埋你可以嗱，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啊嘛。即係譬如話我哋文人或者讀書人，我哋可能講啊，咁其實啱唔啱嘅，應唔應該做或者對同錯？咁但係你如果你做皇帝，好多時候你會諗嘅啲利益平衡嘅問題都要諗啊，即係啲功臣啊之後轉唔轉你啊， 祖宗家訓 啊，咁啊呢啲問題都可能好大啊。 係啊，但係你士人嚟講問題就係佢哋讀書人嚟講係經典為主嘅，有時又變個偏激啲嘅。即係對呢個理想主義太過過分， 係啊！ 換言之，我唔係話你中意唔啱，理想主義同埋呢個實際係要有一個平衡，即係易經所謂嘅要一陰一陽之為道，兩樣要平衡嘅，唔係話只係有理想而冇呢個實際。所以文人政府裏面有呢個大問題喺度，同埋變咗佢對好多嘅處理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可能會比較激進啲，同埋激烈嘅。咁喺頭先阿華哥所講，成個宋史嘅研究裏面就係出現問題，就係、是、都係黨爭，係不斷嘅黨爭，同埋唔係淨係一朝，由北宋到南宋， 到 後來南宋滅亡，都係同呢個黨爭有關係嘅。所以條主線都係咁樣，所以同呢個文人政府嘅架構係互相係連埋一齊嘅。 做皇帝咧，其實咧啲帝皇術啦，宋真宗無意中噏咗個説話出嚟。成為總統加法，他用人咧係要議論相搞，不敢為非。他特登咧，我揾你去做，我揾你個對頭啊，擺第二個位嚟牽制你。你睇下宋神宗用王安石，明知司馬光同佢唔啱，啊佢就要擺佢身邊，對佢好優禮。司馬光話：我頂佢唔順啦，咁唔緊要啊，你想做個大 project， 我 sponsor 你去洛陽隔離啫。啊，去洛陽你要錢要錢要人俾人。其實即係話，如果王安石唔啱我 key 咧，我揾你翻嚟。司馬光睇收到嘅，每年過年過節，皇帝咧係揾人送禮俾佢，佢得嘅待遇咧係等同宰相。即係皇帝係玩平衡術，玩好犀利。你估皇帝信曬王安石咩？我聽你講，但係我身邊擺啲人咧係打探你啲嘢，其中咧王安石有一單嘢咧，同一個外戚咧反曬面，一定要炒佢皇帝嘅心腹。嗰、那個遺戚公主個孫成日打報告，打王安石嘅報告，即係皇帝係咁啊！其實皇帝係做個 mediator， 佢要搞平衡，所以咧個皇帝要送人中都好叻，佢好識玩平衡術，佢包容性好大。咁但係痛到佢高太后咧，佢包容性唔夠好嘅話咧，佢就偏埋一邊，佢就完全企曬舊黨，係打擊新黨。到到節宗咧，佢係企曬喺新黨，係打舊黨。然後徽宗咧，佢兩面玩嘅。即係佢嗰班手下嗰班奸臣咧，其實俾佢貓眼老鼠嘅。呢啲係種皇帝權謀嚟嘅，但係有陣時咧，佢能夠平衡到嗰班文官外邊個黨爭。但係如果個皇帝係唔得嘅話咧，冇咗個做即係仲裁者咧，嗰種鬥爭就好激烈噶啦。 不過從比較闊嚟睇咧，即係宋朝雖然好多問題，就要同唐宋兩個夾埋睇咧。總嘅嚟講，譬如呢個日本京都學派所講嘅唐宋變革論。裏面就講出嚟呢個時代嚟講嘅重點咧，就係嗰啲諸侯同埋貴族咧，慢慢落嚟，而係通過呢個科舉考試，有個所謂社會嘅流動性， 好大。 嗱，換言之，我睇歷史就係咁樣嘅，唔係話一面係兩面，有正面有反面。文人政府有佢問題喺度，但文人政府亦有佢好重要性，就係某啲階層可以上嚟，係通過讀經典，然之後可以攞到權位。係咪個人做到唔一定，但有一個希望， 有個希望， 有個所謂嘅社會流動嘅希望。 咁呢個係我覺得文人政府嚟講有個好處，從一個比較闊嘅角度嚟睇。 所以宋朝真係寒窗苦讀咧，係可以一登龍門係真嘅。咁但係一登龍門嘅人咧，往往都可能有好強烈嘅理想主義，所以佢哋做最高嘅統治者可能出事。反而最高嘅統治者應該係一個冇咩特別利益立場嘅仲裁者，咁係即係宋朝得以大治嘅可能。 即如果你諗下，即你諗下，如果嗰個阿頭啊，個頭頭啊，佢諗住我要係俾立功咧，俾佢下邊嘅所有人更加強嘅話，咁好大件事喎！即係佢話我就係要做，即係我 佢嘅理想主義， 我親手買曬開太平，你哋跟我走。咁嘅話咧，可能好多即係暴政咧，就會喺中間唔覺咁咧走出嚟。係啊，咁同埋我哋可以即係睇翻即係宋朝嗰個情況就係、是、我哋話即係士人政府之下，普通人係公平咗啦，係嘛？成個嘅整體嘅形勢，大家係有機會可以向到上。咁喺依一點嚟講咧，用今日嘅諗法嚟講咧，係一種進步嚟。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啊！咁我哋正話講咗好多有關於文人啦、士大夫啦，通過科舉去有即係所謂嘅社會流動性嘅問題，亦都有講到文人政府可能好多文人好多官，有啲人做到官做唔到官，種種嘅問題之下，那個黨爭嘅激烈，同埋可能理念化咗好多現實嘅問題，而令到啲現實嘅問題冇辦法有回旋嘅餘地。咁啊，依個可能係當時宋朝嘅一代政府其中一個大問題。 係，我覺得好有趣的一樣嘢就係咧，我哋睇宋代咧，佢黨爭其實主要係文人相爭啊嘛，即係又唔係文官同武官鬥，大家都係讀書出身嘅。咁究竟其實佢哋，譬如話佢哋讀嘅應該都係同傳統儒學相關嘅嘢啦。咁、但係個激烈嘅嗰個鬥爭嘅程度，你見到係真係好犀利。當然佢哋都係有一個愛國嘅理念，想改革。咁但係佢哋讀嘅書或者佢哋個出身，基本上應該係雷同接近，但係可能就純粹因為改革嘅理念而導致到佢哋嗰個爭拗好嚴重。但佢起碼都應該會讀過一啲我哋中國傳統好講調和啊，好講呢一個陰陽啊， 中庸啊， 係啊，中庸之道，譬如《易經》啊，或者甚至乎我哋知道宋代知識分子都係理學家啦，理學家已經嗨到好多道家嘅嘢。咁但係點解都仍然有咁強嘅一種爭拗性咧？黃教授， 頭先講到《易經》啊，《易經》嚟講有。佢如果係略， 好似張圖係嘛？有個掛 住， 放佢掛住。 易經嚟講個其實係講調和嘅。 嗯， 裏邊講咧所以64卦一個圓圈或者佢六十佢係將佢平放為一個 方形， 四方形都係想講嘢就係、是、變幻係不斷嘅。一邊會變另一邊，譬如就係、是、陰變陽，陽變陰。就舉一個例子啊，譬如乾卦六條都係陽嘅。但係佢會下邊，佢暗尾嗰就係其實坤卦，就是、六條都係陰嘅，陽佢叫做咩？九同埋六嘅，我哋叫喺呢個易經嚟講，意思就係佢係老陽老陰，老陽老陰意思即係一定要變。所以易經其實係講變嘅。喺宋代嚟講，所有嘅知識分子，尤其是理學家都係讀易經嘅，所以其實係出咗一個好奇怪、好吊詭嘅情況嚟講。既然易經係講圓圈嘅，萬事都要在變，而且咧易經最後一卦咧就係叫未濟，即係既濟就係六十三，未濟64。易經咁變咁圓嘅意思就話，你讀到未濟就要翻轉頭嘅， 從頭嚟過。 係，即係意思你高處不勝寒嘅。如果用呢個乾卦舉個例子咧，六條陽線，第一條就係潛龍勿用，第二條就係見龍義龍在田。第三咧就係君子中嘅乾乾，第四即係啲下嘅乾卦，到上卦嚟講第四條咧就係或躍在淵，就又跳過由下卦跳咗上卦，佢係一個好似向上走嘅，然之後就飛龍在天嘅第五條，唔好記得亢龍有悔第六條就帶翻落嚟嘅， 升到最頂之後咧，原來就落翻嚟。 所以好似我哋股票咁啊，你唔係一定唔可能係 永遠都係最高 中擺嚟 嘅。你知道上位咧，就已經落翻嚟嘅，落會上翻嚟嘅。如果完全崩潰就冇得講啦。但如果從完全崩潰，要重新再嚟就係、是、未濟再嚟過嘅。所以從呢角度嚟講咧，係用易經嘅角度就叫一陰一陽之為道啊，即係你係一定係陰同陽之間嘅關係，就唔係陽陽陰陰。咁嚟講就玩完㗎啦，所以冇呢個變嘅話咧，如果唔變咧，世界就會冇辦法可以有主動。其實呢、這個蘇眉呢學最重要嘅宇宙觀就係人同埋天都係在變動，所以點解要天人合一，同埋點解可以話為萬世開太平？就係、是、你平時生活上嘅一舉一動都係同天道有關係。 唔係話你同天係一齊嘅，而係你同天都係在變。 教授可以咁講咧，其實佢哋即係宋朝嘅知識分子，佢哋唔係線性思維，即係唔係所有嘢係由一個發展方向去到盡嘅，咁都會有變化嘅。咁而呢種咁嘅變化，或者對易經嘅唔同卦象嘅理解，會唔會就係佢哋思考佢哋嘅政治、佢哋嘅理想或者點實踐嘅一啲工具？ 尤其是兩位。所謂新舊黨真係領導人啊，即係一個司馬光同王安石都係易經專家， 嗯， 即係換言之，佢哋好奇好吊鬼就係佢哋喺度同一本書，都係知道變，而且喺度仲變化過程裏面，但係偏偏喺某一情況裏面佢出現咗舊黨新黨，而且唔會話一陰一陽之位度，咁連嗰中間嘅錯落點喺邊度咧？就是我哋歷史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 其實傳統我哋講法就話舊黨是保守派，新黨是改革派咁樣，其實有啲誤導啊。因為新舊黨我哋即係今日理解佢哋都是想改革嘅，但係佢哋只不過改革的理念唔同，有啲咩唔同的理念咧？ 嗱好嗱，佢裏邊所謂叫保守派意思就係佢哋要用翻一個原來嘅制度去變革，即係唔可以話完全大變動。即係換之係以要官僚制度，如果用今日語言啊，以官僚制度，以呢個政府嘅立場去出發。但係保守派嚟講，主要嚟講係比較高，所以叫做咩有權有勢，同埋已經有自己產業嘅。所以佢嘅重點嚟講就係你可以管，但唔好管太厲害。 嗯， 即係換言之，佢係抵抗呢個國家主義啊。如果用今日主義，王安石就另外一件事嘅，就係、是、你唔入去，譬如啲青苗嗰啲 青苗化， 就係要係國家嘅用國家機器用呢個去切入呢個經濟制度裏面去改革。 嗯、 所以佢哋所謂保守同埋先呢、這個所謂前進先進嚟講，其實佢哋都係要改革嘅，只不過改革程度點樣，同埋個政府嘅參與嘅嗰、那個深度幾大。 同埋以我睇到，即係王安石。佢改革裏面好強嘅，就係、是、好強烈嘅政府干預嘅財政政策同埋經濟政策去改變。我諗佢主要嘅目標都係農業啊，同埋即係物資啊嘅價格嘅嗰啲嘅改革。我諗呢啲嘅改革咧，喺今日睇咧都幾都唔係好特別嘅，即係啊！依今代當代咧就都幾 OK 啊。 爭議性最大嗰個咧就係易法， 嗯， 易法咧係針對其實司馬光咧認為以前嘅嗰種差役法，揾啲富民去當差。佢都成牙前理政，佢自己係極力嘅反對呢種嘅差役法。王安石進一步做到免役法，就話你交錢即係俾差響就得啦，冇顧用天人啦。咁但係咧，有時就係執行嗰度咧，就王安石最大俾人批評咧係用人不當，好嘅政策俾人做壞咗。咁司馬光成日堅持用好嘅人，但偏偏咧你班人同佢拗啦，譬如蘇適、程颐嗰班咧，本來係幫王安石做嘢，係咪意見不合咧？就下堂求去，咁你唔肯做，你唔肯到，即係有人 揾啲二流嘅上啦。 嗰班有啲人叻人個做嘢好叻嘅，但係咧道德冇嘅喎。乜呂慧卿啊嗰班全部咧就好恨做官嘅。有人公然講句説話，呢句説話俾人引用嘅，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叫鄧莞呢個人都係俾人話壞人啦、衰人啦。但係你投其所好啊嘛，呢班係有能力嘅，但係咧佢不管道德，我只要 please 我老闆就得啦。於是好嘅改革措施咧，可能變成咗咧係擾民之舉。 哇！環哥講得好勁啊！佢即係佢講到啦，佢揾一班好打得嘅嚟， 係啊，冇錯， 你官到無後啊嘛， 係啊，佢膽自大， 冇錯，膽自大。 佢好快幫你推行嘅青苗法，即係甚至邊個唔聽話，我打你。甚至有一個事件咧，就係咧三朝元老宰相富拔，佢叫下邊班人唔使理佢，唔使睬佢嘅。咁你將個副拔都打，都貶官咯。舉報嗰個佢就升官，即係神宗係做錯咗嘅。咁引起咗咧，就係你揾嗰班咧有能力，但係嗰個只行做官係土上面嘅去執行嘅話咧，咁就將個問題咧就變咗質。 即係我呢條法例話過過，唔過打，係啊，即係唔一定要執行。即係 人宗唔會咁做，人宗咧你表面好平庸。表面好似冇乜作為，但系咧佢好識玩呢啲樣嘢咧。如果睇到嗰邊咧反對多咧，佢就換一換，佢就唔做噶啦。 係、 咁，但係神宗咧好急，因為佢要富國強兵。不過後來朱熹啊，佢啲認為邊個做皇帝都富國強兵噶啦，冇錯。但係司馬光被批評咧，就係佢因為從來冇做過行政官，佢做一下啲諫官啊、台諫。佢一個歷史學家， 佢冇實際上嘅即係處理棘手嗰個政務嘅能力，佢亦唔似范仲淹。同埋幾父子，佢真喺邊地係管個地方，佢有一種地方官嗰種實際上經驗，知道係好艱難。司馬光係爭呢樣嘢嘅，所以咧佢對譯法嗰個問題咧，連朱熹都認為張敦啱佢錯，佢同阿張敦係拗，張敦贏曬，張敦好熟嘅，但係司馬光唔好老皮，拗咩？炒你咯！咁歷史上有一個好有名故事咧，連司馬變成咁，咁為咗嗰個嘅係保革法，將個譯法要廢。蘇軒奇怪喎，蘇係舊黨嘅喎，佢同阿司馬光頂撞，咁司馬光唔高興。蘇軒好嘢喎，佢話相公即係司馬光，你喺人中嗰時候，當阿韓琦提出要招致何不義勇，你係諫官，你反對。當時魏公不悦，即係韓琦不悦，點解你做咗宰相唔俾我講說話？司馬光有兩道， 蘇軒係叻嘅， 司馬光都好嘢，你揭佢個底啊！老細俾你揭個底啊！你以前講嘅乜嘢，而家唔算數啊！咁司馬光大笑而止， 叫佢睇下你正光嘅啫。 所以嗰班人，司馬光仲係一個值得尊敬嘅人。佢有兩道，王安石死咗，佢做宰相。佢主動向太后提出，佢話王安石有大功，追封佢做太傅，用宰相禮儀咧去殮葬佢。後來嗰班人啊，哇！你死咗啊，差唔多就挫骨揚灰，好辣嘅。但係咧，即係你司馬光仲係君子，佢同王安石之間嘅交情好深嘅。喺人中期間咧，佢哋家有四友，傾乜嘢咧？我相信咧都係講下易經嘅啦，講下點樣改。 呢個又翻返頭先嘅問題，就係佢哋兩黨。之間嚟嘅其實好多共通點嘅，因為佢都係要處理一個重要問題，就係經濟，係點樣去所謂富國啊？但係你富國嚟緊要強兵，點解亦有呢個外敵？所以兩個人連埋一齊，富國裏邊其中問題就係佢自己民營政府嘅要大量嘅擴展，需要好多嘅請人嘅薪水，所以嚟嗰個經濟問題係當時北宋南宋嘅大問題，而經濟問題同呢個軍事係連埋一齊。所以兩黨其實都係希望係解決呢個問題。佢哋有唔同嘅睇法。一個係政府參與，極力參與，重新打構一個新嘅制度。 一新黨好明白一樣嘢咧，皇帝點解神宗好贊成係改革？神宗有一個好大虛榮感。講真咧，好大喜功，佢要恢復係唐朝嘅疆土，所以你要打贏仗。王安石一生最 high 嗰次咧，就係熙寧六年。佢所提拔嘅王兆开疆2000里打落清塘，哇！百官齐贺，皇帝即刻落嚟取条玉带送俾王安石，哇！几 high 啊！皇帝就需要呢啲咁嘅即系功业啦，你点可以唔做咧？皇帝追求呢啲嘢啊嘛，富国强兵啊嘛，以前说耻啊嘛，而家打败敌人啊嘛，要打到西夏要屈服噶嘛，于是佢嘅仔哲宗、徽宗都系要追求一样嘢。都是要开疆辟土修复故土，那你班文官就帮他做事搵钱，要富国有军费，有钱你可以打仗。 同埋咁嘅，为什么北宋的问题去到南宋，南宋更加问题大，半壁江山冇咗，所以更加要打。打的时候又要钱， 所以越打就越不够打，越不够打就越钱。产马地又冇，禁军养又要贵，咁点样解决呢啲问题呢？其实基本上是冇解，咁结果两班人呢就只能夠喺種種嘅黨爭嘅爭拗裏面咧，越混咧就越即係增大落去。咁啊，之後係點咧？仲有故仔嘅，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正話都講到啦，北宋喺黨爭之下咧，慢慢咧就即係出現種種嘅問題。咁啊，大家都知啦，即係北宋滅亡啊，之後就南宋開始。咁大家都知道，正話個問題其實冇完結嘅，私人政府依然喺度，嗰堆嘅制度啊、政制一樣喺度，黨爭嘅問題一樣係延伸，江山更加少咗半壁江山，經濟問題依然係困難。點樣處理咧？點樣解決咧？當時南宋是怎样走向呢？咁啊，环哥最近要请教，少了半壁，咁点处理呢？吓，江山啊， 江山，所以未重点开发南方海上贸易，在财政方面咧就出了很多种，有会址有关址。你在个情况底下咧，你是即刻用尽你的资源。北宋咧百年太平，南宋咧成日都要打仗， 一個又一個搞完啲金兵又搞蒙古兵，佢真係成日都唔得閒。但佢真係用盡嘅辦法喺各方面，其實南宋好厲害嘅經濟發展，喺咁嘅艱難環境得半壁江山，當充分開發包埋四川。其實南宋同北宋有一個好大唔同咧，軍人地位抬頭，你要靠佢打仗啊嘛。所以軍人好多獨立王國，四川啊，或者係喺襄阳啊，係獨立嘅。你要買佢怕咁。文官相對嚟講咧，佢嗰個力量咧，就喺冇北宋控制得咁緊要。有人問我南宋四大權相，有一次我講過，其中兩個權相係外戚，係軍人身份，一個韓托就，一個係賈次道。即係文官冇辦法。去到最後一幕嘅文天祥話得事咩？陸秀夫話得事咩？話事嗰個張世傑啊嘛，佢帶兵噶嘛。但是另一個很特別的情況，在文官當中呢，其實在北宋王石變法之後出了一個很重要，是太學。太學生這個候補官員成為了當時的意見領袖，大家會利用太學生上書。那我們很多時候講到中國的大學生運動，大家很快就追溯到在靖康元年的在維城裏面的太學生的抗爭，這種抗爭延續到南宋。宋高宗搞唔掂一個主戰派，阿東哥陳東，佢係大學嗰啲 instructor 嚟嘅，佢唔係大學生。激得阿嬲，咪啄鬼咗佢，啄開之後咧，跟住又認錯，又唔關我事。咁往後南宋咧，嗰啲嘅宰相咧，對於太學生、太學嗰班人咧，佢有幾種政策：一係收買，點收買咧？擴大名額，增加津貼，你聽話有官做。韓托就嗰啲咧，就粗魯人咧，就打壓， 可以開多啲位，收多啲學生。 係啦。以前中國都是咁噶啦，擴大名額， 擴招， 然後咧，我哋 by proportion 教授位多咗，咁啊經費多咗，咁 大家一齊坐下啦， 增加研究經費。 不過呢個係南宋好巧妙，所以劉子健教授咧就話南宋係好包容嘅，好包容。佢即係話你班太學生嘈咩？俾啲好處你咯，叫讓步政策咯。你鬧我嚇，我唔會打壓你，打壓嗰個就死啦。韓托就死了，慶元黨禁就死了。相反他那些很寬容，就是說你有前途的，就是我又不會怎樣。 投資年輕人 啊。投資年輕人，這些是很高明，宋朝那班文人、那文官那班都不是很蠢的。所以呢，這個太學生在南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士大夫當中那種力量，他們未出事嘛，但是他很快做官嘛。所以就是南宋呢，在外敵好深嚴峻當中咧，基本上佢都維持到內部咧，都係一種嘅和諧嘅。咁所以劉子健教授就話咧，佢哋妥協，佢哋係包容，一種包容嘅精神。咁即係呢個就係南宋同北宋一個好大嘅差別，因為外患深重，佢哋不容喺裏邊咧，即係再發生好激烈嘅內鬥。 咁係咁講，其實北宋可能成個政治俾文人主導，或者再有佢儒家總理想主義，就因為科舉制度嘅成熟啦。咁而南宋可能就係由於太學啦，咁並且跟住發展落嚟嘅私人嘅教育、書院嘅教育，就導致可能 冇錯啦。 社會上面好多年輕人即係更加有知識，咁啊並且將佢嘅知識咧，可能係轉向對國家嘅忠誠同埋運用上面。咁你可唔可以咁理解？ 佢雙方面都利用呢批嘅大學生，因為佢哋係年輕，佢哋咧就帶佢哋嘅特點咧，佢係候補官員，佢出就會做官。咁個政府咧就會利用呢班人喺北宋咧就會用啲言官，但係南宋嚟講咧就好多就大學生咧就上書去言政。咁當然咧就你睇個執政者有陣時就收買。用啲嘅妥協啊，有啲咧就 會打壓。因為大學生論證會唔會唔夠成熟，或者佢哋即係當時其實水平去到咩地方？以你嘅感覺，即係如果求其噏，會唔會係好似街坊意見咁？定其實已經好夠水平， 大學生好勁， 驚到大家都哇你咁勁咁樣。 大學生 佢背後有人噶嘛？佢有班人係即係甚至就係我寫咗啲嘢，你要上書啫嘛。即係。大家呢個嘅官僚政治裏面咧，好多玩法嘅，好多嘢唔係真係嗰、那個。 即係嗰啲大學生背後咧，係即係 有個人指點， 有人有官 家庭啊、氏族啊嘅物落 指點嘅。因為佢好多時其實喺個政治當中咧，你地位咁低，個 你唔會特別好處分佢，因為佢上面話：，呢啲嘢唔識嘢嘅，年輕人唔識嘢嘅，你使乜咁重手啊？如果你個高級官僚出聲咧，就有事嘅。所以喺唐朝政治嚟講咧，宰相唔講就揾個諫官去講，同皇帝講。咁、那個宰相咧就係做一個個緩衝，即、就、係、是、做好做醜。呢個係一個政治一種好巧妙嘅，即係如果你直接個宰相同個皇帝係衝撞嘅話咧，好大件事嘅。咁、但係揾個低級嘅去講嘢咧，然後講錯嘢，嗰、那個宰相同我講好話，話佢係忠君愛國啊，係年少無知啊，咁咪和咗咯。因為你地位低嘅，你可以點啫？ 嗯嚇，啲圓融技巧會唔會同易經嘅研究有啲關係？ 首先嚟講有嘅，但係從一個比較闊嘅角度嚟講咧，南宋同北宋喺社會流動嚟講係應該係更加大，即、係比較嚟講，因為佢已經從咧官僚制度嚟講去到太學，同埋太學已經深化到去社會階層裏邊。而呢個喺呢個易經睇到就係、是、我哋亦都知道，易經到南宋最重要嘅就係朱熹嘅《周易》《周易正義》周易本義》。佢重要性嘅就係易經去翻佢原來嗱，呢、就係翻所以叫傳統，翻最原來嘅周易嘅開端就係占卜。從表面睇好似占卜就係、好似係 迷信， 但其實嚟講朱熹所講嘅占卜咧就唔係嘅，係通過呢個對佢有好詳細嘅占卜嘅一個手法。呢、這個禮儀嚟講咧係你做到一個對自己人生嘅一個體會。即係換言之，又係呢個文人嘅文化一路向下放之後，深化到社會裏面，到到每個階層，尤其是每個平民百姓自己喺生活面對問題，可以通過到易經嘅對呢個占卜攞到個卦象，然之後對自己人生嘅體會，就唔係純粹對睇呢個點樣去處理個經濟問題、政治問題，而係經濟問題都係同呢個人民百姓嘅每一個日常生活有關係嘅，所以宋朝嗰個社會流動係牽涉到唔同嘅範圍。咁你朱熹呢個其實大革命嚟嘅，因為易學由開始漢朝開始，其實已經係慢慢係淡化咗呢、這個占卜嘅。而家尤其是係黃伯翼喺呢個魏晉之後，基本上係唔再講呢、這個占卜，到到而家。南宋反而再講翻占卜， 我容許我咁樣去諗，我驚我理解錯啦。即係我哋知道儒家有禮啦，禮即係一個儀式啦。依、這個占卜咧就唔係迷信嚟，依、這個占卜係一個儀式，即係一個通過占卜嘅咁樣做儀式之後咧，就思考自己、思考宇宙、思考各種各樣嘅嘢。 呢、這個就係朱熹嘅睇法。 係啊， 你可以譬如呢個咩火珠林，你可以占卜嘅，即係用可以用呢、這個搖草啊嚟攞卦嘅，可以。而朱熹亦做到嘅，佢通過呢、這個這個大憲之數，即係呢個系辭傳裏面顯化出一套嘅禮儀出嚟。譬如淨身啊，然之後點樣去將呢個牛草分開兩邊啊，諸如此類。但呢個禮儀點樣同佢家禮一樣啊嘛？即係你話佢係迷信嘅話，就係話你信佢嗰個卦出嚟啫。但係佢而家個卦出嚟之後，唔等於個卦講俾你聽。 重要係個個人嘅思考。 因為佢最緊要就係占同卜啊。你占完之後，你仲要去解嗰、那個。 解 嗰個。你係邊一爻啊？同埋爻嚟講，譬如佢話係無咎，係咩意思咧？你點做嘢先可以無咎咧？咁即係意思係睇個文獻，睇個卦辭嚟講，你需要係一個相對嘅，變咗要翻返自己本身嘅環境，你要睇下自己周圍環境，你係咪可以動員到佢可以動力，唔係話直面走嘅。譬如裏面講到咪吉，唔等於吉。其實朱熹好似好精彩嘅，吉你可能空噶。如果你做得唔好，你空，即係你自己如果可以反省唔到就空。反過嚟，你空唔等於空嘅，你可以吉嘅。所以呢個就變成咗係將啲易學同呢個社會流動連埋一齊，就翻返頭先阿宏哥所講嘅成個太學嚟講，其實開始咗成個一個一系列嘅社會變化。 呢個新生現象係玩石變法，佢冇諗到後來發展到咧。我俾啲觀眾咧係諗下，我最近睇一個好有名嘅粵劇《再世紅梅記》，男主角乜水咧培宇太學生。連假設到咧都話要喂呢、這個有啲名望，我要見一下，即係呢個學生領袖嚟嘅。咁我個朋友啊，朱銘堅博士咧，港大咧，佢係做太學嘅研究。佢話新舊黨中大家好重視得選拔邊個做太學嘅祭酒，各子祭酒，各子師業，邊個控制太學嗰個教嗰人。咁當然最有名嗰個各子祭酒楊氏啦，一個最有名嘅 係程門嘅，即係差唔多係南北宋嗰個理學嗰成傳樣式好關嘅，係咪啊？ 嗯，我覺得講到太學啦，因為諗到教育啦，頭先啊黃教授講到主氣，其實宋代有個好得意嘅現象，即係文人，即係我知道係一個文人政府啦。咁但係文人政府要構成啦，咁你要有老師啦，太學要有呢一個祭酒啦，頭先黃教授講到啦。咁但係最重要嘅都係當由北宋過渡去南宋，南宋冇咗半壁江山，可能亦都會譬如好似朱熹咁，佢去到民間度做教育啦，咁亦都會更加去彰顯到一樣嘢，就係我哋讀書除咗喺官場入面做官，我哋可以將我哋儒學嘅知識應用之外，如果當我哋丟咗官啦，我係冇得做官啦，咁我哋點做呢？我咪做教育咯，而教育係可以延綿落去噶嘛，咁可能就會由呢、這、一個我哋講到齊講到呢一個治國平天下，就喺做官嘅時候。咁如果當我哋做教育嘅時候，我哋就會講格致，我哋會講呢一個知識嘅追求啦，講心性追求。咁所以朱熹以外亦都有六九淵啦，即係講心學嘅追求。而易學啦，同埋呢一個道家啦、佛家嘅三教合流，亦都更加奠定咗個基礎。咁呢一個學問後來，即係我自己做韓國啦，佢都流傳咗去韓國。喺高麗末朝先初嗰個改朝換代嘅時候咧，理學都扮演重要角色，即係證明咗原來學術思想對於無論係教育以至到治國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 而且係社會個社會觀就係闊大，由最初北宋嚟講只係官場，到後來到太學，後來到民間，喺不斷喺度擴大嗰個情況，嗰個情況。 而正話我哋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有講，朱熹應該係在生嘅時候都冇做啲咩大嘅官職，冇做啲咩大官職，佢係一個民間講學嘅一個人物。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成個嘅社會制度裏面，官方民間向住嗰個讀書嘅方向走，可能係宋朝嘅一大特徵。Thank you.